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61集。 程潜静静地看着唐枕，渐渐的，他脸上愤怒与冰冷都渐渐褪去，一点不明显的自嘲与悲哀浮了上来。他好像是在看着唐枕，又好像透过唐枕在看着什么别的，眼神萧索，又似乎是怜悯。程潜平时只要皱一皱眉头，颜征明都知道他要骂出什么，此时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，他总觉得自己从程潜这眼神里看出了一点生无可恋的意思。程潜默然地拈起自己手中的金莲叶子，不怎么怜惜地用手指强行将尚未打开的叶子碾开。唐枕的脸色终于变了，他再维持不住游刃有余的风度，双目中冒出魔修特有的血气，红彤彤的，看起来有些狰狞。 等等，你要干什么？ 这世上多少无中生有，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痴心妄想。 啊，不，你不能！ 程潜突然毫无预兆地将手掌一合，竟全然没有半点吝惜，那脆弱的金莲叶子当即碎在他掌中。啊！唐枕难以置信地呆了半晌，蓦地发出一声非人的惨叫，急欲发狂地向他扑过去。他不再费心遮掩一身冲天的魔气，整个人化成了一团黑雾。颜征明其实也很想惨叫。 那可是大雪山金莲叶，多少人连听都没听过的人间至宝，这他娘的得值多少钱啊？程潜这败家玩意儿居然就把它捏碎了，这些不用养家糊口的货简直太不上心了。 然而一边是秘境在不断的崩塌，面前还有个不知深浅的大魔头，程潜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状态似乎都极不稳定。颜征明尽管很想让他去跪一个月的擀面杖，此时也别无选择，只好一把将程潜拉到身后，提剑迎上了唐枕。大雪山秘境深处传来一声巨响，远处巨大的冰层开始大片的皲裂，那唐枕哪里还有翩翩君子的模样，他双目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，面上黑气缭绕，分明就是魔气缠身已久。不过才刚一交手，颜征明拿剑的手便被他震得发麻。颜征明不由骇然， 韩渊一直没资格问鼎北冥，究竟是因为他没机会胜过上一任的北冥君，还是因为有唐枕？而这还不是他的真身，只是一道鬼影。 其他几道鬼影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身上还带着雪山秘境的冰渣，整齐地排在唐枕身后。颜征明不敢托大，伸手掐了个手诀，本源木剑的气场全开，强横的剑气无视周遭不断落下的冰层，对着唐枕步步紧逼。就在这时，双刃枪啷一声出鞘，整个大雪山秘境中的寒气都仿佛被双刃搅开了。程潜趁着颜征明拖住唐枕，鬼魅似的闪身而过，剑影鬼绝，一剑幽微仿佛无孔不入，将唐枕身后的几条鬼影一剑横截腰斩。 小鬼，你们逼人太甚了，你真以为五妖山上那块心想事成石是摆着好看的吗？ 唐枕的脸狰狞了起来，百年的布置被程潜一掌打破，唐枕整个人几乎已经疯了，元神长久的与噬魂灯关在一起的后遗症毫无缓冲地爆发出来，他一拂袖与颜征明的剑锋撞在一起，被剑气撕裂的魔气好像多了个锋利的边。 就凭你们也杀得了我吗？金莲叶被你毁了，我还可以等下一个，但你们还等得了吗？ 这是什么意思？ 颜征明心里飞快的转念，还没来得及理，下一刻那被唐枕附身的鬼影突然毫无预兆的爆裂开来， 威力竟不亚于普通修士自爆元神。 啊，他跑了。 摇摇欲坠的大雪山秘境彻底塌了，天崩地裂一般的海浪冲进了碎裂的秘境，眼前唐枕的鬼影在北冥之水中分崩离析。严正明只来得及一把拉住程前，勉强隔绝出了一道护体真元，便被埋在了北冥之水下。这世间最魔性的海水压力大得无法承受，严正明呼吸一滞，一瞬间有种自己被活埋的错觉。除了被他紧紧抓住的程前，严正明仿佛与周遭一切都断了联系，连他外放的元神之剑都感觉不到了。人在水中却不上浮，海水无与伦比的压力好像一张挣不脱的手掌，将他们往北冥之底推去。与此同时，千里之外的李云只觉得手上的元神之剑一轻，那莹莹发亮的剑气闪了两下，随即暗淡了下去，仿佛是和主人的联系断开了。李云先是一怔，随后脸色突然惨白起来。 大师兄出事了。 二师兄，你说什么？别吓唬人。 水坑还没从手上整个灰败下去的鸟羽山回过神来惊道，方才还舌灿生花的李云居然一瞬间有些语无伦次。 这元神之剑是他留给我的，我感觉得到联系突然断了。 空中响起尖锐的爆破声，打断了李云的话音。李云悚然一惊，抬头便见韩渊与蒋鹏同时停了手，各自分开，外面那些人布阵已成，看着格外眼熟，居然是个与太阴山如出一辙的斩魔阵。九天黑云翻滚，白虎山庄的弟子们没见过这阵仗，纷纷惊疑后退。而后一道巨大的刀影当空落了下来，直指韩渊。韩渊不躲不避，仰头望向云层中的刀光，脸上露出了一个冷笑，随即飞身迎了上去。 这不对劲，便须不知道天眼处对韩渊用过斩魔阵吗？他是真老糊涂了吗？怎么会在这种事上故技重施呢？ 蒋鹏骤然没了对手，抬头向着那刀光剑影的空中望去，居然不知为什么没有乘胜追击。只听一声脆响，黑云凝成的斩魔刀对上了魔龙，刀锋四溢，离他们二人最近的山顶一瞬间被削平了。风雷涌动，魔龙身上鳞片爆出细碎的火花绵延而出，像一串刀锋下的烟火。韩渊身在九霄，笑道， 世上能让元神之剑与主人失去联系的地方不止一处，你那大师兄不定钻进了哪个耗子洞。李云，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？ 李云长眉一跳，敏锐地从他话音中听出了什么。 祸害一千年，这世上谁祸害得过他？我看你就不要杞人忧天了。 李云仰起头，刀光剑影刺得他睁不开眼，他想问天上翻腾的魔龙，口气这样笃定，究竟只是安慰自己，还是真的从三生秘境中窥见了蛛丝马迹？那日在十方台外，韩渊在三生秘境中究竟看见了什么？然而不容他开口，斩魔阵外一圈，玄武堂巨大的旗子迎风而起，猎猎飞扬。阵眼处，以卞旭为首的一行人径直走了过来。本来疯疯癫癫的噬魂灯蒋鹏好像突然变了个人，他沉静地站在那里，瘦削的脸被斩魔阵中的灯光映照得时明时灭。他低喃道， 唉，这玄武堂主这样的心胸，难怪他一把年纪了，天下之事却都不肯落在他头上。 魔龙肩上架着斩魔阵的长刀微微眯起眼睛望向卞旭，白虎山庄长老不等他说话，便率先跳出来冲锋陷阵，指着卞旭的鼻子骂，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堂堂玄武堂带头出尔反尔，我看呢，你们还不如那帮一身破衣烂衫的魔头。 天上的魔龙闻听着敌友不分的攻击，愤怒地喷了个鼻息。 哼， 卞旭冷冷地道， 那是你们白虎山庄与他们扶摇派定的誓约，我并没有同意。贵山庄变脸快如翻书，商庄主一得知自己寿数将近，立刻给诸位找了好大一个靠山，还真是对山庄鞠躬尽瘁。怎么不见你们的大靠山严掌门？ 白虎山庄长老跳脚道： 你简直走火入魔了。 我独子身死，自己心境停滞，修为终身不可能更进一步，马上寿数眼看着不过一二十年，这也是堂堂四圣，如今我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怕什么？ 怪我吗？ 韩渊化成人形，双臂抱胸，在空中微微落下一些。白虎长老怒视了魔龙这搅屎棍一眼，继续说道： 杀人本该偿命，燕兄，这魔龙千刀万剐不得赎其罪，可是南疆眼下这个乱局还要他来收拾，玄武堂自来风光霁月，就算为了苍生福祉。 苍生福祉？哼，你残杀无儿的时候为何不想想玄武堂也是一方之主，为何不提谁的福祉？ 白虎长老一时语塞，便续再不给他机会开口。 杀了魔龙，我自会料理这些魔修。 说着他便谁也不等，横剑闯入斩魔阵中，向韩渊扑了过去。韩渊自然不是吃素的，刚要还手，手背上的血势印却蓦地一闪，空中黑云警告似的开始翻滚，斩魔阵蠢蠢欲动。韩渊暗骂一声，自空中翻身而下。白虎山庄众人立刻迎了上去，蒋鹏脸上方才一闪而过的清醒再次荡然无存，好像什么人短暂地附在了他身上，这会儿又飞走了。蒋鹏怪叫一声，眼里再次只有北冥俩字，千万条鬼影随着他一同拦住韩渊去路。正道与正道，魔道与魔道，极其混乱地站成了一团，也分不清谁是谁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